ブゼー バザ ーバイバイ バイバイ Hello， 歡迎大家收聽 What's up 做咩啫 What's up 拜拜拜拜拜拜 拜拜拜拜 大家好，我是 YY， 我是阿牛， 我是杨怡。 哎，到你了，杨怡，继续讲。 是记得 follow 我哋嘅 IG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而家 YouTube channel 已经有晒咁多集，做咩啫？收听噶啦。 系啊，呢、這、一个都系我谂起，不如我哋翻炒呢个 topic 嘅，或者一个重点就系我哋 YouTube channel 都算啦，算系啦。 Update。 系啦，因为咧个 YouTube channel 而家有埋系全部嘅集数， 系啦。 大家有时我见有啲人留言，我啲有啲有啲冇，唔系嘅，你拉落啲啊，全部嘅影片都有噶啦，系啦。 咁有啲唔中意揿，即系喺电脑听或者做嘢嗰阵时听啦，系嘛？ 系喺电脑听，因为有啲人可能平时系翻工，我哋搭车先喺个手机嘅 app 嗰度听，或者 Spotify。 有啲人中意用 YouTube， 即系快啲揾到。 系，如果你平时 Office 网页版咪求其揿嗰度都有噶啦。 上一次有一个听众咧，佢就翻大陆啦，要咁，然后咧佢就想听我哋个节目啦。 哦，系。 佢就喺 IG 度 inbox 我见到系好似大约， 跟住咧就叫我俾个 RSS 佢啦。 吓！ 直接系俾条 link 佢啦，佢先听到咯。 OK OK， 系啦系啦， 有心啦有心啦， 即系多谢收听， 多谢收听。 其实即系今次我哋讲嘅主题系有讲过，所以我哋话翻炒 系啊。 因为但系嗰个主题咧，我哋即系睇我系讲 YouTube 或者系睇平时睇开啲片咧，咁有啲人都会话：，哎，你可唔可以讲下你睇开咩啊？咁有啲可能咧最近先。加入我哋就啊，你可唔可以讲下你哋睇过啲咩啊？ 系咁耐，因为其实我发现系2022年嘅八月噶啦，嗰集 系啊系啊，有好多都冇再睇啦，系嘛？ 原来我哋有 update， 所以我 头 先我就 话， 不如我哋而家睇翻，好似当时系咩咧？当时咧我哋系出咗三个 post 定四个 post 啦 ，post 嚟嘅唔系 story 嚟嘅，就系 cap 翻究竟我哋各自睇咗或者当集，当时嗰集我哋讲啲咩 channel， 我哋系睇紧 YouTube 吓， 你会睇下啦， 系啦，咁你我哋推荐呢啲或者睇紧嘅你睇下啦， 系你讲。咁咧， 头先系啊，我哋 review 下啦，我就发现咧，咦， 第几集？不如讲下呢个，啲人可能冇听。 第几集啊？ 即系讲翻呢集系几时？我哋等啲人。 系77集嘅 资料库出声， 系啦。Hi TV 嘅本人就 系再解释一次 Hi TV 上 解释啦，系啦，唔使啦。 你自己 Google 打 Hi TV 啦。 好耐，77集，我哋100多集咯， 130几集。 当时咧呢个 YouTube 做咩睇咩啫咧？我哋嗰一集咧就系专讲咧 YouTube 嘅， 系啦，因为嗰时候好似疫情后啊。即系 疫情紧， 疫情 未后啊，好似 即系大家会成日 我哋期望完结嘅时候， 系啊， 好期望可以完结， 仲戴口罩，屌， 系啊，仲话喺度做咩啊好啊，所以我哋睇咗呢啲嘢啊， 就不如讲下有咩睇啦， 系啊， 而家我哋 update 下咯， 78啦，系， 歪歪讲先啦，你讲翻你本来你嗰个九宫格图有啲咩系睇咗嘅本来。 我覺得睇翻好有趣啦，有呢個咩？睇下先啊，咦？ 首先咧 ，YY 係唔 subscribe 人哋嘅。 當時嗰個節目裏邊講咧，就係話好中意睇，但 我睇好多唔 subscribe， 咦？冇 subscribe 喎，好賤，可以咁樣嘅，係唔得噶。 咁咧，其實咧有得睇啦。嗱，我當時有張相咧，係 cap 咗。Jimmy Oliver， 我而家冇睇噶咯，唔知点解当时 佢最近扑街啊，系啊，佢真系扑亲啊，系啊， 我同你话扑街扑完啦， 佢踩单车成个飞咗出嚟，好似系，系啦，好似系啊， 听翻我嗰集诶整亲嗰集 啦， 系啦系啦系啦， 跟住咧呢个冇睇咯， 即系 Jimmy Oliver 你冇睇啦，当时 有 煮嘢食嘅 Jimmy Oliver， 系啊，睇佢整早餐嗰啲啊，整嘅嘢俾佢女食噶， 哦，咁而家咧冇睇啦，仲有咧 泰山啦。泰山自主啦，都系煮嘢食嘅。而家好少睇，即系有睇，但系唔系好似以前咁。我 一出就睇啦，一出新片睇啦。OK， 仲有。 跟住可能我有讲嗰个阿波 嗰、那个唔系嗰个光头博，系有嗰个 YouTube 博咧，系煮饭嗰个啦，即系去咗 加拿大， 系移民咗英国嗰个啦、 哦。我有去过阿泽嗰度嗰个， 系 系系，我见到佢去英国， 系系阿波叔啦，佢哋叫波叔嘅。 系啊， 咁我而家少咗睇，因为佢咧，佢有做嘅，但系因为佢移民咗之后咧，佢唔系成日煮嘢噶，佢变咗系一啲 讲移民嘅嘢咯， 有啲讲移民啦， 好少嘅其实， 少咗 YouTube 嘅 讲车啦，介绍嘅间屋 ，YouTube 佢少咗 IG。知佢有 update 嘅，但系就唔系以前咁样诶，会教人哋煮嘢食。 O K， 咁冇乜睇啦，所以 系 跟住咧就成波之路咯，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成波之路啦？成波之路系一个诶唔出样嘅，佢成日讲粗口嘅一个女人嚟嘅、 哦， 女仔嚟嘅， 又系煮嘢食噶。 佢有其他嘢嘅介绍，譬如佢淘宝买咗十样嘢，又或者佢最近 但系都系冇睇啦， 冇睇啦，都系少。 仲有咧，一路去。 恐怖在线嘅翻去旧事嗰度， 仲有啦， 我仲有睇， 呢个我都有时睇下，但系我都睇下佢去边嘅啫。 上一次有一个去泰安楼， 哦系泰安睇咗， 嗰个我有， 同埋去山道嗰度我都有睇嘅。 恐怖在 线， 因为不嬲我有听开潘少聪，所以我有睇。 哇，系灵异粉丝。 所以呢几个格咧，仲有最后一个系博仔 TV， 我仲有睇嘅。 博仔 TV 我都有睇， 因为佢真系好犀利， 因为佢 update 嘅，系咪佢讲香港嘢添？ 系何伯佢都讲啊，笑到扑街啊！ 咁就二三四五六呢个六个嘅推荐， 当日你推荐嘅 铺出嚟嘅推荐咧， 只有 两个仲继续有睇， 而家会 叫做有 多啲睇， 恒常睇嘅。 O K， 系啦， 好杨怡， 当时咧我 你嘅九宫格 系啦，就推介咗 Price.com 啦。 哦，系， 因为我中意睇电子嘢。 系佢阿杨怡当时系功能化嘅，佢将 YouTube 咧系通常 系资讯嘢， 系对比啊咁样嘅。 咁然后咧，因为 Price.com 两位主持都冇再喺 Price.com 出现啦， 系冇再。 就是一个独立的 channel 啦、 哦，你睇佢独立嗰个就唔睇 Price.com 啦， 系啦，咁有 Currently 同埋 Pinky， 咁、 哦、 有两个我都有再睇翻嘅啦。 佢哋自己嗰啲 佢独立嘅 channel， 而家就少咗睇 Price， 我都少咗， 系啦， 冇咗， 因为佢哋讲嘢唔够伶俐啦，同埋介绍得 系 啦， 唔系几好。 跟住 Pinky 有时系讲下啲 vlog 嘅，佢新嗰、那个， 哦、即系唔一定就系介绍，好似以前咁就系介绍产品。 咁耳机狂人我继续都有 follow 嘅，因为佢，但我最近冇买 headphone 嘅需求咧，我就 买咗啦，因为。 系啊，就睇得少啲嘅。 会嗰阵你买电话睇得多，买电脑睇得多咯。 系啦系啦。咁、 okay. 在下叶问咧，因为我最近打咗啲机同佢唔同咧，我就少啲睇佢打嘅机啦。 我都冇乜睇啊，真系。 我都有关注佢嘅，但系就睇少 少 咗， 都系属于 系啦。然后我就介绍唐老师啦，唐以扬啦。 头先 我 一世都会继续睇嘅， 系啦，我一世都会继续睇嘅。 系仲 系 继续睇嘅， 永远支持唐以扬。 系啦，咁但系我会系听佢 podcast 多啲嘅，而家系啦系啦。咁然后咧就一加一啦，我都系。继续睇嘅，佢有嚟香港玩 嘅，系啦， 佢有嚟香港玩 嘅，起码比其他嘅头先你 recommend 嗰啲多过啦，仲有密切啲去睇啦， 系啦， 比较多。 小文与阿侯咧就少咗睇嘅，因为咧佢 系而家点嘅咧？ 佢而家咧系有一架车，跟住喺内地嗰度做紧嗰啲叫做好似一个房屋 啊，嗰啲啊， 房屋。即是那些车入面可以车中泊这样。 哦、 那他又做了一些旅游的东西的。 Okay, 还有 有的有很多 fans 的。那我就少了看的。 Okay, 那 就是刚才这里你 recommend 几个 现在我有八个的。 有几个还在看呢 仲有一个两个， 即比较多仲睇 三个四个，四个仲睇紧嘅。 仲有两个有冇睇啊？呢个 Leo 咧，佢移咗文，我有留意嘅。佢讲啊加拿大同香港嘅啲嘢咯， 分别啊。 系啦，我有睇，但系唔系话成日 好热切咁咯。 系啊， 好奇。 咁白灵哥系都有听，因为白灵哥佢系都系 podcast 嚟嘅，咁、 okay. 我都系会听嘅。系啦， 好，跟住我。我嗰个其实得一二三四五六格又系，因为九宫格入面有三格图都唔关事， 系 我哋自己样啊嗰啲系啊。 以后见到有一个新闻嘢， 系咩？六格里面咧，好美小姐咧，我都仲有睇嘅， 系啊， 同埋好美小姐有出 broadcast 嘅，即系佢咪养猫又卖猫 broadcast， 其实我冇听过， okay. 我而家谂依可以听下嘅，其实因为都系佢哋几条友自己录嘅。好美小姐已经我都有仲密切都几密切睇，因为佢已经生埋第二胎啦，亦都大嗰个女啊李檬啊上小，即系好多嘢发生，我都仲有密切睇紧嘅。Hippy Face 咧，我依然都系我唯一仲系每个月俾紧钱系会员嘅 YouTuber 啦，我就俾钱佢嘅啫，其实。 嗯。 咁咧，但系佢咧，佢近年咧，我嗰日都试翻人睇，因为其实佢有阵时啲片咧，我麻麻地啊。 佢唔， 因 为 佢有 时 同小肥，我见到 系啊系啊， 同小肥有去过澳门啊嘛， 我有睇 废场，系啊，都有睇啦。 反而我有睇下而家呢啲又， 我都睇，因为我发现佢近年咧。俾最多人睇嗰条片咧，系康城嗰个停车场水浸。 我上次打风定落雨嗰次， 即刻佢即刻去影咧，多人睇。反而佢依然都有做电影场景嘅，我见到，但系冇咁多嘅，因为我觉得电影场景咧其实都好惨嘅。见到佢有啲好辛苦，特登去泰国揾啊，去日本揾啊嗰啲咧。 最近嗰集系嗰个 冇人睇啊 ，PTU 系咪啊？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少咗人睇嗰啲。 系啦，我觉得佢呢啲佢花好多精神去整，反而就冇乜人睇。佢求其走去嗰啲商场嗰度影咧，就好多人睇。 咩石门有商场 啊？有啲唏嘘，我觉得。但我都有睇，其实你问我少睇咗嘅。系。咁跟住呢度仲。仲有机动电视台啦，RTV 借咗机啦， 新闻嚟噶就系话 最近新闻嚟。 唔知我哋出呢集嘅时候，佢发生咩事啦？ 去到咩地方？ 唔知 点 啦，系啦，啱啱就话佢 今日啦， 系今日啱啱 呢集要第一集出， 唔紧要啦，系啊，可以嘅。即系就话佢个经理人同佢咩断终止关 系， 借咗机啊。 系啦， 佢 就话 唔知佢呢个台究竟点啦，暂 时休息唔做啦。 但其实我好少听嘅。而家 唔係，其實 我 係好 中意睇嘅， 匪夷所思咯。 係啊， 大家都中意睇。 唔係，同埋有一個系列，佢係請啲人演戲咁拍翻出嚟嘅， 好似咁嘅 訓練班咁噶嘛。 係啦，佢有超酸啊嗰啲，係啊嗰啲人我有睇下嘅。 唔係，佢好似後屘我覺得佢好想搞大啲嘅個 channel， 即係做多啲。 同埋佢邀請咗我好中意嘅一個演員上去嘛，我咪睇下咯。 咁所以唔知啊嚇嗱，而家 係啦，但其實咧我冇乜睇嘅而家。 OK， 又係冇乜睇啦。 跟住我阿媽。大就因为睇康熙嗰啲嘢啦， 绝对唔会唔睇噶啦。 系啊，我一世都仲睇紧，因为佢耐唔止就剪啲新嘢出嚟，几好笑。 仲有都 系 新嘅， 系康熙预言书咁咧，鸠剪咗45分钟，我又睇一次。 其实嗰条友都好犀利，记得晒啊呢一集拎翻出嚟先。 佢讲过啲咩，或者佢问嗰啲咩，跟住咧我呢度仲有呢个古阿摩，我都冇睇，其实 少咗啦， 少咗，因为太多同类型啦。 同埋其实古阿摩近咗转型啊嘛， 佢做咩噶？ 佢走去 打 机之前。我睇到佢一条片咧，佢同另一条友咧走去呢个大 S Hotel 啊，都好耐噶啦，可能已经就睇下嗰个系咪真系咁抵嘛，即系啲嘢好唔好食啊，即系 系 啦， 即系唔系 净系讲电 影， 唔系噶啦，同埋好中意将电影嗰啲有少少，譬如咧电影咪成日话嗰个锁匙窿点入咧，咪整个帽啊，咁样整得噶啦，系咪真系得咧？佢测试啲嘢啊， 呢啲类型 系啦，但我都冇乜睇。我 净系 讲嘅片， 我 都可能好耐冇人睇开嘅话。 最出名系话佢影咗个浴室水龙头，影到 我而家自己条 dude 啊嘛。 OK OK， 呢个我唔知啊， 我唔想知， 我唔想知。 咁咯，同埋仲有呢个， 你又暴露你 系 呢个粉丝嘅呢一个 安咯，即系阿 Eden 介绍 Jesse。 因为当时我睇，但系其实佢而家好少 update， 冇乜嘢睇。 因 为当时 疫情有人 update 啫，而家冇。 佢而家冇啦，而家唔使睇。 我其 实 曾 经 有睇过一条，系佢同嗰个 Jeremy 系去行街噶。嗰阵时佢哋系咪未系好红？ 或者疫情嘅时候好啲嘢？ 疫情 你唔知佢哋去食嘢噶，自己喺街度影噶。 有一个系佢喺酒店做嘢，跟住 咁 啊， 佢上毛姐嗰度都系啦，即系 少咗 update 就冇咩睇啦。 咁所以其实呢度 update 啦， 一二三四五六，呢度六格里面啊吓。 仲跟真系继续咧， 真系仲有睇，可能三格啦。 哦，即系半， 系一半啦，咁咯。 咁当然你讲完话，即系呢个系你之前推介， 系 两 年前啦。 咁而家就 update 啦，系咪？ 系啦。 因为你记唔记得咧？你仲有咧？上面有一个 post 咧，你系推介，我哋推介系散收收呢啲咩？ 哦，系啊。 用钱 散收收嗰个咧，用钱 app 咧，我而家冇用嘅。 系， 冇用啦，冇用用钱啊嘛， 点解推介？ 因为我储到钱啊嘛。 OK 就，哇咁就停止 啦。唔系，我哋原来仲有推介过 MM 啦， 有 系啦，跟住皇阿玛啦。 呢个系咩嚟？ 皇阿 玛 我仲睇紧嘅，咩？你帮我睇下先。 系咪你推介？ 呢个我推介个 Kristen， 系 Kristen Lee 啊，系啦，嗰个女仔 啦，同埋我哋介绍咗。 有冇睇啊？ 咁 Kristen Lee 我有一只试试，因为佢咧。佢仲有出嘅，因为佢都多咗人睇嘅，但系唔系真系好多啦。但系咧，佢因为我有阵时唔好听咩，佢有阵时咧，佢好轻好轻柔咁样喺度讲一啲好慢啊， 即系好文青啊。 今日咧，其实有阵时我 心情嘢嚟嘅， 就我对有阵时咧买一个人咩住啦，就可能买餸就买咁多啦。咁咧我就咁样翻，其实佢讲得好啲，其实我真系眼瞓。 唔係呢個不嬲唔係我哋 style 啦，我哋咁嘈， 好輕柔啊，即係係啦， 温柔嘅 佢家温好日系啊，跟住 好慢嗰啲， 係啦， 呢啲唔係 嗰啲 quality of life 咁樣， 係啊，係屌你 咁 啊點啊咁 quality of sleep 啦，就係 我就覺得哇好靜 啊，好誒，即係呢個節目可能誒俾我哋更加催眠喎。 同埋王阿嫲阿嫲我写嘅， 冇 错，我都仲有睇紧嘅，同普美小姐一样都有 睇。 超级方我仲睇，超级方真系好犀利，我觉得。 系， 因为其实超级方咧都好睇下嗰啲嗰期嘅 Marvel 嗰啲戏究竟得唔得咧？佢都好多人睇，同埋咧佢好劲噶，佢咧譬如近排 Deadpool 同 Wolverine 咁啦。我都谂过同我 friend 讨论，究竟佢睇一套戏几多次咧？佢系连侧边 好多次， 嗰个画面侧边呢一个铺头个名，佢都即刻话听。其实佢系致敬翻佢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咁。 哇，好癫！ 可能佢睇得好 detail。 同埋我哋唯一唔系好满意，我唔知道有冇人睇《超级方》，可能台湾人多啲啦。我唔系好满意系咧，睇啲片咧，佢第一出自己嘅样咧就。 哦，即系应该叫个样啦。 上次已经讲话佢出样噶啦。 系啦，咁 唔使啦，系咪？ 系，同埋佢企到咧，佢录音唱歌， 悭时间啊嘛，唔使剪片啊嘛。 即系咁样影住你咁样影过嚟。 系，但系佢企到好似咧， 有冇人想睇啊？ 冇人想睇。 我而家就问下， 有时啲 MV 咪影咗条歌手着晒装，咁样唱歌嗰啲 歌手要求想要噶， 话都想唱先。 Yeah, the world 嗰啲啊，咁咯。我依然都有超级方，真系有睇。啱啱先睇完啦，起码 M M 我系成日都睇嘅 ，M M 仲睇阿毛姐。头先你话原来佢冇咗 update 啦，呢排 好少咯。而家 search 唔系佢咧，啱啱上完冰姐嗰、那个冰姐花样人生，我唔记错个名个 channel 之后咧， 佢有 update 喺呢度， 佢都有 update 喺度，同埋佢之前咧咪同一个牌子出啲衫咧，咪防菌啊 ，Moments 啊， 系啊、 那個， 但系因为 佢都有摆上去， 我主要睇佢系想睇佢煮嘢食嘛， 少 咗， 佢搬屋啦， 我知啊，搬上山顶噶嘛，系咪？ 系啊，由大埔搬去到港岛啊， 大埔嘅人 啊， 冇 讲，因为佢间屋卖咗啦嘛，而家。 OK， 我总之佢忙搬屋就唔得闲 update channel 啦， 系啦，佢女翻嚟可能。 可能佢又过咗疫情之后咧， 系啦，佢都系搞啦。 跟住咧，好啦，呢度咧突然间有一堆咁咩嚟嘅，解释下咧。 嗰、那个我哋下 part 讲 ，OK， 我哋而家讲下依家我哋睇咩？ 唔系，而家我想讲一个 系，而家 我继续有睇，而最中意佢其中一个节目咧， 系咩啊？ 就系 Pantry 有嘢针，唔知道你哋知唔知道佢有个系列系 Pantry 有嘢针嘅？ 我唔知道。 哎， 因为 喵喵 佢有好多，即系佢个 channel 里面有好多系列嘅， 例如有牌子嘢啦， 系即系讲一啲譬如鞋啊、衫或者 或者系萨莉亚啦， 系即 系 佢哋讲专讲一啲品牌嘅历史由来。 Doctor Martin 啊，佢会讲呢啲咁嘅嘢啦。 Doctor Martin 系啦，咁佢又会有一个 pantry 有嘢针咧，就系讲一啲关于心理学同做嘢嘅嘢啊。 工作 你 pantry 就讲嘅嘢啊，即系佢有少少系啦。 我哋成日俾人话我哋三条八婆 pantry 倾偈啫嘛。 人哋就俾我哋有啲学术性嘅，因为佢系个专家，我哋冇专家嘅。 佢有个类似心理专家咁嘅人嘅， 系啦系啦， 咁佢就会讲一啲关于工作啊、人际关系嘅话题嘅，每一次都 系啦。原来上司咁样做系有一啲原因啦、啊， 点解要开会？佢成日话，点解啲公司成日话要开会？ 哇，听到都好想睇。 咁所以咧，嗰啲就类似系讨论呢啲咁嘅。 又或者你系咪觉得点解系咪有代沟啊？点解系咪即系嗰啲年纪大嘅人系咪真系叻啲咧？咁样佢会讲一啲嘢，好得意嘅。大家有兴趣就去睇啦。 大家有兴趣就去睇。 喺 M.M. 嗰啲类似咧，讲牌子我都中意睇嘅。例如最近佢有讲一啲鞋啊，咁嗰啲即系 Hoka 点解会咁多人着啊？ 同埋系会测试个 Hoka 到底嗰个系咪真系咁舒服啊？ 咁当然啦，有啲人会话佢啊， 系咪卖广告啊？ 咁一定有啲，唔系点会开晒名啫？ 系 好啦， 咁跟住， 跟住 冇， 你哋讲先啦。 有冇啲你最近睇你觉得可以？update 翻推介俾人睇，或者你覺得 梗系要讲危险人物 2.0 呢个我 都有睇，我哋三个都有睇噶。 系啦，呢个系应该近呢两年，即系计上2022年嘅时候一定 未 有我哋 未。 但我想讲咧，我哋除咗睇，当然啦，就系翁正晶律师啊，翁律师嘅开嘅 YouTube channel 啦。 上年开始， 佢话千祈唔好叫佢翁博士啊嘛，我知啊。 我觉得嗰阵时啱啱开头睇，我去泰国嗰阵时，我都做咗一两集啫嘛。 系啊系啊， 唔记得几时啦，其实。 啊、 上年都可能 系啊， 系上 年 都系 就 好 犀利嘅，因为咧本身佢本人都转期啦，其实 另外就是他又真的是一个律师，有很多案件他可以讲，他不是只是一个怎么说那些资深的娱乐圈的人物讲一些娱乐圈的gossip，他真的讲的案件有晒所有。 他不是博仔。 就是啦，有晒所有文件抄晒的东西出来，我就觉得哇好犀利。最好笑是什么？最好笑当然是杨文峰律师啦。 他有一个助手的名字。 徒弟。现在给你讲。 真的好笑。你说究竟他是怎么发现了什么？ 但他最近好了，有很多相啊，终于 有相啊。 他的是他的片的制作好了，有字幕。 初头我就觉得哇搞什么、啊、 初头 中英字幕。 他初头是已经01、20还没开始的时候，我特登看回他 YouTube channel， 其实有些片的嘛。 有些啦。 是讲回尼姑那件事的。我特登看 了。 定 位置嘛。 是啊，没错。 因为早排呢他都。 定位置 sorry。 是啊。 即早排他即讲佛门警讯讲那个食沙爹鸡那个啦。咁所以就掀起一片。 肉啊嘛， 都令到佢呢个 channel 再多人睇， 因为佢就查案咁查，居然楞到啊黄青霞楞埋又唔记嗰条女 啦， 跟住就哇， 系啦，咁呢排咧，因为觉得系讲翻嗰个纸盒藏尸，佢又再多人睇翻， 欧阳炳强啦， 系 啦， 佢个 channel 都增长得好快，我见佢， 同埋佢讲一啲知识咧，系真系喺法律嘅角度去讲， 系， 同埋你唔觉得佢夹嘅，你都唔觉得佢系睇完嘢 YouTube 拍讲而讲，因为佢真系成沓嘢。嗱呢本書，呢本書絕咗版噶啦，你要睇咧，你要去唔知邊度借咩法院個 court 嗰度圖書館， 好難買嗰啲。 跟住就影住佢同佢老公，唔知去咩聽嗰啲 Michael 嗰啲菲林嘅報紙嚟抄啊咁嗰啲咧。 因為有啲佢自己嘅案件有跟過，所以佢就好 detail， 好清楚嘅。 咁有啲佢因為佢有法律嘅背景，佢知道呢點解會咁咧。 佢開個 live 講阿何伯同何太啊、黃青霞嗰啲，係啦，偽造文書判幾多嗰啲咧。你真係 好精彩， 甘拜下風，你只有睇嘅啫。 係，因為佢有時候有少少，我覺得佢有少少爆料嘅，即係即係佢爆一啲。 嗱，大家咧而家咧咪咁睇噶嘛，其實唔係嘅，咁佢。 咁我覺得呢個 channel 我都繼續都有睇， 一直會睇嘅我都。 我覺得最近期我，因為我 有時想買佢本新書嘛， 有陣時又唔係集集睇嘅，我睇案件啊，我都，但好多噶，都比較多噶。譬如佢，我最佩服佢咧，嗰次講咗四集呢個春坎閣。 我睇翻嗰个，系 嗰、那个案啦， 因为原来后面之后嗰两集 系 补充嘅， 即系佢头两集咧系讲个案嘅嘢，第三集咧就讲嗰个凶手嘅家人嘅回应啦，跟住第四集就讲翻嗰个 人写信嚟， 系啦， 我觉得 鬼佬啦，有好多嘢。其实某程度上咧，雍正贞呢四集嘅呢个危险人物2.0呢个案件咧，佢基本上帮大家揾到真凶咁滞。其实 唔知啦，即 系我哋 讲 完 会 有法律责任噶。 唔系，我都讲佢铺俾大家睇啊，即系佢列晒出嚟嘅话，咁我觉得哇，喺呢单案咁多年之后，都俾佢揾到咁多呢啲资料。甘拜下風啦，係嘛？其他超超跑 係啊！有時咧，我覺得好搞笑就係佢話：，佢老公就同佢講：，你咧有時都要做翻你闊太嘅工作， 都做翻何太， 你唔好成日去做查案啦，咁樣 你都要做何太嘅喎，何夫人， 但 係 嗰啲先好睇， 你都要陪陪我， 即 係 佢點查翻或者講一啲嘢， 好搞笑 嘅， 我 覺 得。咁睇下佢有冇繼續有啲咩嘅啦，都會繼續睇落去嘅，即係佢講其他案 啊， 講嗰啲。 系啦，咁呢个 YouTube channel 就会继续睇噶啦。 嗱， 如果咧雍律师咧听到咧，我哋其实好想帮佢剪片嘅。 唔使啦， 佢都提升咗啦。 而家提升咗之后，冇我哋用武之地啦。 系啊，因为咧，我哋三个就有啲职业病嘅，真系，我哋三个都有嘅。即系我哋睇啲，尤其是佢又系真人嘅，可能要坐低要拍佢啊，或者总之一啲唔系斋剪接， 点样铺， 即系唔系 斋 剪片 VO 嘅片咧？我哋睇嘅时候就话， 啲灯光好似硬咗啲啊。 喂，唔好咁样兜头， 点解冇相噶？要解咗相出嚟啦，摆出嚟 有啦，我哋冇用武之地啦， 非常好。 而家 个妆 又 set 得靓咗， 佢就咁话就咁动起一堆花就呢张相，我心 scan 咗佢啦 ，scan 咗张相佢抌上去， 影得噶啦，影咗之后摆翻佢， 啲光唔好打到佢咁白。 我谂可能都有好多人俾意见， 啊、 所以佢而家好多烟水。 我觉得佢， 而且佢仲打扮咗， 系制作 靓女， 成个人精美。佢嗰次用特登影自己由素颜化妆， 系啊，其实系化妆并唔系整容，佢有澄清。 眼袋咧系咁样遮噶啦，佢而家帮我遮啦。系啊， 佢都好搞笑嘅，佢呢啲俾人， 我觉得好 Q 素颜俾人睇。 系啊，佢嗱，其实我冇整，我化完啦，而家系咪好靓？ 系啊系啊， 咁捞。 好啦，我哋推介完啦，我喺度自嗨 我仲有啲未推介，下 part 系啊系啊， 下 part 翻嚟讲。 我哋只系话推介完翁律师啫，系啦。 我谂我见到佢可能会讲翁小姐啦。 系咯，系咯，我唔知道啊。 翁小姐你好， 翁女侠啊嘛， 系翁女侠都唔错啊。 女侠又好似在下，我就冇乜名号， 在下 下一句， 在下小人， 狗样狗样， 狗样 阴茎阴茎 阴茎。我希望佢出书嘅时候可以去签名咯。 我都想见 下 佢，我都想拎翻本危险人物俾佢签名。 第一本系咪？ 系啊， 好核突 嗰 本。 个 封面 个封面都令人大吓一惊， 系 啊，佢自己都系其中一份子，因为 究竟边个危险人物？ 佢自己 系啊。 最危 险就系仲有咩啊？最危险，仲有就系应该真系上次都未讲嘅。当然我其实好中意睇啲访问人嘅嘢啦， 系未出现嘅剧情可能 应该未出现添。我而家谂 金城 系啊，冇错，金城 哦咁耐 有嘅， 但 系 好少啊。当时而家多，而家 hit 咗好多噶，都多咗人睇嘅。 哦、okay, okay 因为金城咧，我真系必须又系甘拜下风，佢访问人真系令人睇得很舒服。亦都见到受访嗰个人唔同嘅一面啊， 同埋冇剪过噶嘛， 佢都有嘅， 有啲 有 剪，但有啲冇剪过噶。 同埋你会好佩服佢咧，佢因为咧我哋有时睇访问咧，会觉得尴尬，系邓嗰个访问同被访者尴尬，因为可能佢哋一来唔熟啦，有阵时睇其他人访问嘅时候，咁你好多人都唔熟噶啦，有几多个访问嘅主持同嗰、那个。被访者好熟嘅啫，通常都系唔熟噶啦，嚟宣传或者咩。但系金城咧，你其实见到咧，佢同其他人都一定唔熟噶啦，唔通佢梁朝伟有 friend 咩？唔通佢同黄子华有 close 咩？但系咧，你见到嗰个受访嗰人咧，好似好乐意去讲，比平时更加多嘅想法或者另一面咧，好愿意、好耐心咁讲俾金城听。 OK， 好舒服件事，同埋咧中间佢哋有阵时都啦话好，我相信譬如汤唯啦都有讲话，哦，我见到因为咧应该可能受访之前要金城要 send 啲问题俾佢哋啦，佢哋都有话斋睇问题咧已经觉得金城咧系做咗好多嘅。巨量嘅资料搜集， 并唔系Wiki Wiki， 系并唔系交流流咁样。 即系 呢排宣传咩戏啊？咁样即系系啦， 我 觉得好舒服啊， 系啦。 佢会好觉得哇，你咁用心，咁我都觉得你好愿意答好多嘢嚟答你嘅问题，愿意讲咯。咁同埋佢啲访问咧，全部都好长噶， 系啊，好长 啊，系啊，差唔多。 有啲人可能会觉得 長，所以我又觉得可能差唔多 real time 咁滞，可能成九个字，半个钟以上 嘅，半个钟系最基本嘅。我而家望咧。但系金城嗰个咧个 channel 叫做叔叔的爱啊， 系啦， 就唔系金城都可以揾到， 你都 search 到噶啦。 咁有冇一个你觉得啊，我觉得呢个好睇，你哋睇嘅，但系冇睇过嘅人，你叫佢睇边个先？ 黄子华嗰个我睇咗几次，系、 okay、 咪？ 我 中 意金燕，中 意啊嘛， 我中意金燕玲嗰个， 系大姐明嗰个都好正， 系最近大姐明嗰个都 OK， 系同埋刘松仁嗰个咧系前几年噶啦，咁、但系因为我好中意刘松仁。咁变咗我睇嘅时候咧，就觉得哇，佢连呢都话你听，因为咧一得来可能有一啲受访者好少咁长嘅访问，例如有几何访问大姐明啊，讲真，梁朝伟都多嘅，但系佢其他访问佢好拘谨噶嘛，即 系同埋 净 系讲啲电影嘅嘢或者 系啦， 咁关事嘅嘢 我就点点啦。反而佢呢个咧，即系前几年佢应该梁朝伟系上戏嗰套 Marvel 戏，佢嚟宣传嘅时候咧。套嗰个其实成个访问冇乜讲过 Marvel 噶，好似冇添，就系话 Marvel 同你以前嘅戏拍摄咩准备唔同，反而咧佢会令到梁朝伟话听平时我咪咁样起身啊，跟住去拉个筋啊，做运动啊，落去中环咩食面啊，跟住又去睇下天气好唔好去做帆船啊，即系你会知道哦，佢另一面系咁嘅。因为平时佢唔会讲噶嘛，系啊，都好少可见到梁朝伟对一个唔熟嘅人咧咁 open 嘅。至于点解我话咁中意睇黄子华嗰集咧，黄子华自己讲嗰下咧又喊啦。 OK， 佢自己讲翻啲嘢就喊，好同埋好真实啊，好似见到佢哋另一面。 因为而家睇翻咧，原来佢最开头咧系有几集，出开头咧未系访问人嘅，系佢同阿。月巴士咧、 啊、 就讲一啲戏啊、 电影啊 或者电视剧，即系啲讲翻 文化嘅嘢咯， 系嘅， 流行文化嘅少少咯。 可能喺度分享，即系开跟住 开正牛嗰份， 所以我好中意睇嘅。 跟住就发现开始有揾一啲人嚟访问， 好似杜琪峰系咪啊？后来有一集系， 我而家咪睇咯，唔記得係咪有 冇？我記得有曾光啦，有黃秋生啦。其實因為金城本身係一個雜誌嘅主編嚟，即係佢 仲有 Don't Touch 嘅都係 Jazz 啊，同埋而家美子啦，即係好大本嗰本美子啦。 係 咁，所以之又訪問個發哥啦。嗱，當時我覺得好有趣嘅就係咧，佢訪問發哥啦，因為之前嗰套別叫我賭神啊嘛。 嗯， 咁同一個場景咧，另一邊就係、是。另外我都想叫大家睇就係 The Do Show 啦，即係 Do 姐自己嗰個 YouTube channel 又係訪問發哥啦， 近年 係啊，兩個都係訪問發哥同一個場景，但係兩個截然唔同嘅， 係成個 feel 都唔一樣 嘅，成件事你見到兩個唔同嘅發哥啦，基本上 係 咁咧 ，Do 姐嗰邊就好 entertainment 啦。即系大家会哇，终于合体啦！佢哋又笑啊，其实咧 系咁锡 Do 姐嘛嘛， 系啦，又好似我哋咁计，你我 Honey 嚟噶嘛，即系嗰啲系好欢乐嘅嗰边， 佢哋嘅关系 唔同嘅个调性同个感觉。 嗱，我呢个就可以凸显到 Do 姐佢嗰个 character 又唔一样啊，同埋佢同啲人嘅关系， 佢个身位又唔同， 系 嗰啲事又唔同。 佢访问金访问汤唯同埋金城访问汤唯都唔同噶， 两个 feel 嚟嘅， 两个都唔同嘅，好得意嘅。 咁我觉得好有趣咯，即系当然有啲人都。都会话嗱，都姐其实我都好中意睇，我都要 recommend The Do Show 嘅。咁但系都姐有阵时咧，就佢个心位就系咩？佢一个大前辈啊嘛， 同埋娱乐性少少， 即系啦，同埋佢大前辈之余咧，啲人就哎都姐都姐，哎系啊系啊咁样，即 系 有少少系一个恭敬嘅比较， 前辈前辈 系啦，都会讲，但系个感觉唔一样，因为譬如周润发咁，佢嚟到金城呢边咧，你见到佢系一个真实认真嘅嗱，周润发 普通。 唔会突然间讲乡音先， 系 啦，唔会摁脚流流费费咁笑先。佢会好认真讲咧，佢点样跑步啊？ 认真啲讲咯， 点样去 train 自己？ 即系 friend 咁 跑。但系你其实睇金城，你会见到佢真实嘅。佢就话即系啊，我咧平时 普通人嗰一面咯， 咁样跑去练跑啊，要膝头哥咁样摁住跑啊，会点样啊？对于人生嘅睇法啊，佢自己。嚟咁老啦，而家仲拍唔拍戏啊？其他嘅睇法，咁都即系变成 entertain 你喺度。哎呀，我哋咁 friend to do 即系嗰啲，两款都会令你好满足，就系、是、啊，我好似睇到成个周润发啦，个感觉系唔一样嘅。同埋 睇都 都好 多 啊，唔学 刘俊谦嗰个有，最近金城嗰个都系有访问刘俊谦。 我好似第一个睇啦，睇翻呢个 list 咧， 系 好似系田瑞妮。 我睇 Sammy 嘅都有訪問， 系啊， 同埋 我睇第一個好似系田 谷吉超嗰個咯， 系系都好超過我都中意， 嗰個超過都好有趣 嘅， 系啊。 Sammy 我都幾好睇嘅， 我超過還好咯，覺得 普通。 吳康仁嗰個都 OK 嘅，吳康仁嗰個幾好睇， 系啦，好笑嘅嗰日係。即系我有时会觉得啊，好有趣、啊，即系同一个嘉宾，甚至乎你见到个场地都系一样嘅时候，但系都姐同埋金城嘅手上， 仲有其他人都仲有访问噶， 就 佢哋 唔同咗啦。嗰件事即刻两个唔同嘅佢哋咯。咁我两个都好喜爱睇，两个都有 subscribe 嘅。 系 呢个系之前冇嘅。 好，仲有冇啊？即系其他 channel。 点啊？喂喂喂喂，皱晒眉咁望住个电话。 唔系睇，你又冇啊？话你 你 你 讲多个先啦。 你讲紧唔系讲紧我皱晒眉。 我讲咁耐嘛，你突然之间停晒，咁我继续讲啊。仲有啊，文俊讲呢啲讲嗰啲啊，系咪啊？我都有时睇下嘅。咁但系咧， 俾你狂丙喎呢个 个制作啊。 啊，我次次睇完就丙 噶。 即 系好猛啊！佢因为咧，文俊咧就识好多电影圈嗰啲人啦、 啊， 即系佢都系一个好资深嘅前辈啦，啲电影嘅编剧啊、导演啊嗰啲咁嘅嘢都做噶啦，都识好多人啦。 好长、 啊。但系有个点咧，就系咧，因为佢就有一个，我唔其实唔知道另一个男人系边个嚟噶。 哦，系系。 即 系 都有个男士同佢一齐主持咁噶，好似 系一个阿叔啦。 系，sorry， 我 唔记得咗佢， 认真睇啦，系啦。咁咧，我就觉得佢 都系电影人咯，我谂 系好唔夹啦。同埋阿叔咧，阿叔就系乱交咁讲噶嘛。 嗯， 当然你可以话佢嘅风格就系咁噶啦。系，但系睇嘅时候咧，令到人睇得好辛苦啊。 系， 即系佢讲讲下咧，有阵时咪佢有少少咧，佢自己喺度讲咯，佢冇令到被访嗰人讲嘢，佢、自己狂讲噶，听到好猛噶。跟住你见到同埋咧制作系头先我就所讲，我哋咧三个都会睇就，哇你张图唔够 pixel 就唔好摆啦。 因为文俊有啲儿戏嘅， 即系啦， 佢啲影相奇怪， 你唔好摆啦，张图都唔够 pixel， 可能冇乜人帮佢整咯。 跟住佢啲字幕啲字有时系错噶啦， 跟住咧睇到你好猛啦，哇！ 佢个片头咧成日话噶啦， 咁啊改咗佢啊！你啲相你难得咁同咁多明星影相，你就 scan 咗佢整好啲。 不 过 我冇谂过，但系我哋冇谂过要同佢剪片啊，净系翁小姐可以 即系会喺度猛呢啲，你可唔可以整好啲啊？同埋有时请，譬如之前睇佢请咗洪金宝咁啦，睇啦，啊睇到好猛，因为咧， 佢有啲求其啊，就咁三条友坐喺度。 唔系洪金宝，我中意金城嗰个访问多啲。 系啊，又系啦，佢又系问得好好嘅。 系啊，好中意佢访问洪金。 因为其实讲真，我哋睇啲访问节目，请之外，我系想听被访嗰人讲嘢，我唔系想听主持讲嘢。 有啲抢咗系咪？ 系好捻抢，文俊就成日自己讲。 或者唔推介啦，咁我哋可以 skip 佢。但系佢有趣咩？佢系真系揾到好多你想听佢讲嘢嘅人会上去。 唔系因 为 佢咧意思即系佢都会睇下嘅，不过 就会睇嘅， 就 会 抨击下佢入边嘅内容。 你要同 想佢做好啲系咪？ 佢系啊， 恨铁唔成钢，但系性格嚟嘅喎佢，咁真系。 但系嗱，佢呢个啦，威哥会馆又系啦，威哥会馆嗰个威哥咧，佢又系资深嘅港产片电影迷啦。其实我佩服佢嘅，因为佢真系好识好多嘢嘅。尤其是八十年代嗰啲戏啊，即系佢讲出嚟嘅时候，连嗰个导演都哇，你都知道啊，啊咁你都知道啊，哎呀真 系 好犀利喎！ 你应该唔系就 我嘅抨击咧，我唔系评，我唔可以讲抨击啦。O、okay, K， 我惊好多 fans 插死我啦，佢都好多 fans 嘅。我睇嘅时候，我觉得咧，威哥咧，其实咧讲嘢咧，如果文俊讲嘢嘅能力系六七十咧，佢可能四五十咯。 O、okay, K， 即 系佢会 窒啦，咁阿导演啊，你咧啊，系啦系啦，其实令我哋观众或者有阵时我哋啲可能真系落开嚟听，跟住做嘢人会觉得，屌你可唔可以顺啲啊？ 即 系好猛啊！ 即系窒窒通。 唔系，但系我发现有好多主持其实都系窒嘅，所以我哋窒下都 O K 嘅啦。各位听众， 我就觉得我哋讲嘢好顺添啊！有阵时 唔系我唔知道，原来有窒啫。 有啊， 有啊， 原来好多人都窒紧张， 可能紧张。 唔系个脑转得唔够快咯。 系佢 个 即系句子唔系清晰嘅。 表达能力 有啲咁我哋而家头先咧，我哋就讲到 头先， 咁我就会咩啊？ 唔系我有咧，即系阵长咧就嗰阵时我喺播嗰阵时，我睇到少少啦，即系我冇其实。真系成日睇嘅，跟住我睇到佢就话：，唉，讲咩啊咁嘅啫，跟住窒下窒下，点解做咩？做咩？ 系啊，我会好猛啊， 即系好似系翁老师对住个徒弟咁系嘛？ 咩啊？你讲咩啊？嗰、那个布条唔系布条，系浴袍嗰条带啊！ 跟住我就会觉得我睇少少就，我佢系好似唔系好识讲嘢咁嘅表达咯， 系啊， 做咩窒下窒 下 咧？ 所以 我觉 得好嘥啊！明明佢真系识好多嘢 嘅，佢啊， 可能佢文字能力好强，但 系 可能讲嘢说话技巧 唔系 好好咯。 佢个 Facebook 嗰个 page 好多资讯嘅， 系啊。 系啊， 但系 video 嘅时候就 我嗰次睇咧，同刘镇伟就好猛啊！ 有啲人可能唔擅长上镜嘅，即系而家我哋都冇 cam 啦，所以咪咁自然咯，系咯。 唔知啊，我就系觉得有阵时我就猛就系捉到鹿，但系断唔到角啊！你难得约到咁多呢啲资深嘅电影人啊、幕后啊、编剧啊上去你度倾偈啊，点解？点解？ 即系佢有人脉，但系就冇。呢、這个 present 即系呢个访问能力， 好、 啊、会 饮恨啊！有一个 feel 系， 咁啊，咁啊，如果我哋呢个节目可唔可以访问人啊？你觉得？ 佢要谂下，佢唔好做威哥。 系啦，嗱，我就系想咁样提出啦。 我唔使谂，我唔会做威哥嘅。 OK， 即系我唔系威哥。 系啦， 一定唔系。 我唔会，我应该咁讲，我相信咧，我讲嘢咧冇咁 威哥 嘅。是啦，讲嘅方面 OK， 但是我只是觉得我冇把握做到唔尴尬啫。 Okay. 我知我成日都觉得睇啲访问节目咧， 因 为 佢好中意睇 访问 啦，我觉得。 而家佢推介咗几个都系。 系啊， 系啊，因为 有三四个。 通常咧条片好长啦，我就唔使有阵时唔使成日望住嘅，你可以。 因为其实唔系好多人中意睇呢啲噶都。 系啊，觉得好长冇嘢睇嘛， 长咯。 啲人中意娱乐性多啲嘅其实。 咁博仔又好睇嘅，博仔就要睇画面啊。同埋有一个唔系访问噶啦，不过呢排冇睇 咩？ 嗰个声乐老师啊， 哦，嗰个我哋有睇嘅，我哋三个都有睇。 嗰个叫，其实我唔系好知佢个名系咩，我谂好多人都有睇到嘅。 多 谢杨 丞琳啊， 系啊， 我唔系啊，喺再早之前就睇啦。 早排杨丞琳嗰首咩啊？大和就 系啊 ，My Boy 啊嘛， 系啊 ，My Boy 嗰度咧就 多得佢，我认识你个声乐老师，我睇咗，我谂我而家内容字都有睇下嘅， 少咗呢排。 佢呢排系咩？ 唔系好 张 天赋喺 同张敬轩。 唔系因为呢、這个，我唔知道有冇大家有啲人冇听我讲少少，即系话嗰个有一个声乐老师，佢系加拿大人嚟嘅，好似系鬼婆嚟嘅。咁佢咧就 你问我咧，佢个鬼婆刘美君咁着晒瑜伽背心咁坐喺度， 系啦。跟住咧，佢咧其实系有佢出镜系佢嚟嘅，但系咧你隔篱有几个 咧，有两个通常有起码一个男人啦， 系一个男人系胆嘅， 俾啲片佢嘅。 后来而家个女仔添， 一男一女咯， 咁嗰个男仔系识讲广东话嘅， 系 啊，佢好中意张学友嘅，我知道， 系啦。 唔系嗰个男仔，我怀疑佢系新加坡或者系，即系 佢香港人， 系咩？香港咩？ 我系台湾人添， 系或者广州咯。 佢 就识 讲 广 东 话， 但系就佢都识少少香港乐坛有啲嘢嘅， 系啊，啲文化。 譬如佢知道啊，呢个佢而家好红噶，咁嗰啲咧， 系啦， 系佢话呢个唔唱噶啦，而家。 但系佢唱。歌都我听过系有唱两嘴嘅 ，O K 嘅。 有佢弹琴定咩噶嘛？ 然后唱歌唱出嚟之后，成个张学友咁，跟住 好中张学友， 佢嗰啲腔咯。 跟住佢说 ：I know you love Jackie， 系啊 ，I know。 跟住佢呢个声乐老师有阵时佢认识呢啲亚洲嘅歌星，就 系 因为呢个男仔介绍俾 佢 听， 叫 佢听 下， 不如你听下，你觉得佢点啦？咁跟住佢就会影住呢个刘美君啦，鬼婆刘美君咧就会讲哦呢个。佢就會不停睇條片，不停撳停佢嘅。 Wow, his voice so the man。 跟住佢就會聽下，同埋佢咧，再我覺得睇嘅時候，點解我會覺得咁好睇咧？有一次係因為咧睇，首先係睇楊丞琳啦，因為嗰排阿楊丞琳就上一個大陸節目，就唱佢嘅首本名曲啦。佢都唔係好多首嘅啫，係啦。咁跟住咧，就唔知點解走到咧走音走到不得了啦。即系直情咧，俾人笑成日重复。 我都 系 嗰句，我佩服杨丞琳。 系啊， 我其实冇睇嗰集， 好犀利啊！佢面皮厚过杨千嬅真系好多啊！ 因为其实嗰集我都冇睇，我只系将佢唔系，我应该话冇睇啊。杨丞琳嗰度就系不停俾人哋 cap 晒出嚟，我听过好多次嘅。咁跟住呢个声乐老师咧，就睇嘅时候就发现佢有咩问题啦。跟住佢系最劲咧，佢咁佢系一个外国人嚟，唔识国语啊嘛。 嗱， 竟然可以唱到佢，嗱 佢 系咪咁啊？咁 嚟讲咧， 系啲音， 佢唔会理佢咩国家， 系咩语言， 只系佢嗰个声音系点发声啊？嗰个 佢有讲出咧，原来咧一啲 Western style 同埋我哋港式系广东话，原来系掟出嚟嘅，即 系 佢会讲啲分别嘅。 Cantonese 系，因为佢咧成日觉得咧广东话系一节字一节字，所以唱歌咧唔系连住嘅。 跟住佢一听 J 风，佢就哦呢、這个人好 Western style， 佢就唔会噔噔噔，佢就话佢， 因为 J 风佢用 R&B 嗰啲啊嘛， 即系方大同 转嚟转去， 佢就觉得唔似广东话啦。 系啦， 咁但系佢就我最劲系觉得佢嗰次咧扮阿杨丞琳唱歌啦，即系佢 好似 佢唔识国语，但系佢哼翻出嚟，佢又咁样样， 因为佢个发声系咁样发， 好神奇。佢就話啊，如果佢咁咧就好啲啦。哎，我真係喎咁咯。咁啊，我都有因為呢只即係楊丞琳嘅歌睇咗佢啦，就撳佢其他歌嘅。咁佢有批評過好多嗰啲台灣啊、周杰倫啊嗰啲咯。 最覺得最好睇嗰條咧，就係佢講陶喆啦。 哦， 即係好多人講過噶啦。陶喆佢咧嗰個男仔都好嘢啊！佢揾咗個舊嘅陶喆，即係廿幾年前啱出道嘅演唱會，係 高峰期嗰啲咁。係 咪唱普通朋友定係？定系太美丽咁嗰啲啊， 太美丽， 太美丽嗰个啦， 因为佢嘅高峰期， 佢高峰都啱啱出嘅时候，咁佢就哇 ，his voice 咁样，啊唔系，佢好似比佢而家。佢近年登台定咩嗰啲俾佢听，咁佢就话哦，佢就话呢个人咧系有 technique 嘅，听到佢，但系佢应该上唔到原 key 啦，听得出佢个把声即系 唔 得啦，所以佢用其他方法去 cover 呢个事情，就而家咁样唱。但係即係嗰個佢咪一個商業嘅 commercial 嘅表演啦，跟住嗰個人就俾一個佢以前都係同一首歌，佢以前廿幾年前啱啱巨 hit 嗰陣時就，跟住佢咧嗰個老師咧係講到有少少，哎呀覺得好心傷，因為一把聲音咧，睇佢以前係好活力啦，即係可以好用盡佢把聲，好 enjoy 好開心咁去唱呢首歌，然後。20年以上，佢而家系都系唱一首歌，但系佢完全已经唔系咁样，好似唔 enjoy 啦，已经。佢就哎，我哋真系好保养我哋把声啊，即系我都好保养噶。 因为佢系应该系可能由于你年纪大咗又唔同啦，同埋咧我谂系佢有饮酒啊之类嗰啲，即系 好 保养个声音唔系几好。 即系大家同埋老咗咧，把声定你唔会去翻后生，你要转方法转好多嘢。 同埋声音系会变噶嘛。 系啦，佢觉得 佢都可惜 佢咯。哎呀，我哋佢就觉得，哎，我哋成世，即系我哋唱歌嘅人咧，就每一日都系 会比前一日可能会差，会退步。 嗯， 希望大家珍惜仲唱到大家仲依然好奔放唱歌嘅人，其实佢哋可能之后你听唔翻噶啦。 佢好中意 JJ 嘅，知佢 好中意嗰个咩周深啊？ 系啊， 我顶唔顺。 系啊，周深系我阿爸听。 最搞笑系佢好中意 JJ 嘅，咁跟住佢 周深系好朋友嘛。 跟住佢就话点解咧？佢即系着佢，因为佢咧有一条片我睇过咧，佢系着啲好松嘅西装，因为你而家知而家嗰啲比较阔嘅嘛， 系 style。 跟住佢就问：点解佢定系着啲唔合身嘅衫？ 有 阵时 佢会哇，好似头饰好劲啊吓， 即 系 话佢哋哇咁多人嘅， 因为演唱会 佢会识得分析咧嗰啲声有冇系用执过噶。 哦， 系呢度执过嘅， 收个音嘅， 收过嘅系。 跟住之后咧，有一集好搞笑，因为咧嗰个男嗰个主即系助理啦，好中意张学友嘛，所以咧佢就俾佢听咗几次，初头咧佢系觉得，佢唱得好怪嘅，接受唔到。 点解佢咁样震音？ 系啦，跟住有一次系我真的受伤了。 系啊，系帮人王菀之嘅。 系啦，咁佢就 个人演绎过噶嘛。 佢话佢唱得好好听，佢由此之后就对 Jackie， 佢我明白你点解咁中意佢。 You care, you love Jackie。 同埋有时佢哋咧好得意，系讲一啲咧，可能因为 解释俾佢听啊， 知个文化咧喺度，佢系咁。跟住我记得我睇过一个系林子祥。同埋嗰个系边个咧？系咪毛不易？唔系即系大陆人嚟噶。咁佢哋两个就系个节目咧，就唱嗰个 十二分十二寸 二四七零零嗰首歌《数字人生》啦， 系 咪啲数字嚟嘅？ 系啊。 跟住佢一听，因为嗰个有啲似系啲 classic 嘅改嘅，系啦。佢就话佢好，其实佢好唔中意将一啲咁嘅古典 经典嘅嘢唔好搞啦。咁 同埋佢话佢唱咩咧？佢三系啦，佢啲佢会不停讲啲数字出嚟做咩？ 啲啲音出嚟， 佢扮佢咧，咁，跟住佢话唔系啊，其实佢哋唱得好劲，佢话有咩劲咁啦？系佢唔明啦，跟住嗰个男咧，唔系因为呢度咧系表现出佢系一口气唱到，佢话吓。 点解要咁咧？ 系 佢唔明噶， 鬼佬咯。 嗰度文 化， 不过咧好有趣地，佢哋通常咧咁样争词咧系有少少文化，大家唔同嚟争词唔到啦。但 系 最后咧呢个刘美君咧，外国 大刘美君 系咯，佢有佢就会，我明你嘅，即系 OK， 我尊重，即系你哋系咁样嘅意思。佢就话我就唔觉得嘅咁样，但系佢因为我谂佢都唔想避免大家争拗啦，佢都有阵时话，好呢个系你哋嘅方式系啦，咁样样嘅，佢有少少佢哋会。 同埋有一次 公平咁样争拗嘅， 陀飞轮啊嘛，唔知有冇睇？ 系啊，佢初 陈奕迅佢都有讲过， 佢都中意嘅。 哇！ 佢话佢唱歌咧好有感情， 系 好似讲故事出嚟。 但佢有解释话，通常佢唱到咁感情，佢已经识晒啲技巧，融晒感情度，所以先可以唱到咁。 即 系 要有好高嘅技巧都系。 夸浮夸，听咗几条友唱之后，佢就 Oh no， 咁啦。跟住就听成首 Oh， this is his song， right？ 系啊，佢问呢首歌系佢写噶，所以 佢原唱 点会唱得咁好？ 但 系 咧，佢有一次咪头先讲珍惜受伤了咧，佢话佢中意李玟嗰个版本嘅。 哦，系啊， 好得意，因为有 Western style 啊嘛， 有 搞笑。其实我哋亚洲人系唔一样， 佢都系中意拉连住嗰啲嘅， 系啊，唔同 style， 所以佢先中意中意。 同埋每条片嘅最后系佢自己唱歌嘅。 系啊，但佢唱得真系好正嘅， 系啊， 真 系 好犀利， 好搞笑。咁呢个可以睇下啦，唔知有冇人 打？你只要打声乐老师就会弹晒出嚟， 应该有嘅。 O K， 有嘅有嘅。 到时我哋又要 cap 翻嘅。 系，咁跟住唱下，终于唔系访问啦。跟住咧 咩？做乜系咁逼我讲？跟住咧，跟住咧， 你 冇睇嘅咩？ 讲呢个有睇啊！ 我而家到 Y Y 嘅时间， 我饮啖水先。系咁问我，你有冇讲？你讲，我哋讲。 歪歪最近有睇咩啊？ 三叔公园咯，我有睇啦。 我谂紧啊，你会唔会唔记得咗佢哋咧？ 有，因为我都有收尾有俾钱听一个月。 佢俾钱啊？ 系一个月一个月嘅。 有 subscribe 人哋啊？ 有 subscribe 先有俾钱。即系我都系原宾嚟嘅，但系我又好似呢个月有冇？因为有阵时唔记得咗增值咧，就冇再。 咁你有冇唔记得增潘少聪嘅值啊？ 冇 啊，咁啊系啊， 潘少聪嗰个咩嚟噶嘛？恐怖在线系连住俾噶嘛，唔系逐个月噶。 O K， 咁三叔公园啦，我谂好多人都如果有听，简介 下 啦， 好 阿叔 人， 应该好多人会听噶啦，听 podcast 嗰啲。阿姑啊， 周海光同埋阿余迪伟三个嘅，咁佢哋以前系喺商台都有个节目噶啦， 一八七二游花园， 系收尾佢哋都做翻 各散东西之 后 ，podcast 嚟嘅，佢哋系 YouTube 嚟嘅啫， 系 YouTube 嘅 podcast 咯， 系咯，都系咁。 咁讲咯，系 系 见到样嘅 podcast 咯， 一啲啲见唔到样啫，系啦。 咁佢哋有阵时都有啲类似系出去食嘢，不过呢排少咗啦。最近佢哋之前冇嘅耐都系做完 show 啫嘛，喺呢个麦花臣好似系啊， 好似系 系啊，佢搞咗场 show 啦，咁都好多人，因为佢哋都系 我哋唔会搞 show 噶，放心。 慢慢增加到十万，好似过咗十噶啦，而家都，因为之前佢哋咧成日储，即系话快啲啊，快啲十龟系，跟住佢话去到边都叫人哋十龟。十龟嘛，即系揿咗未啊？系啊，十龟，你即系揿咗未啊？ 咁你可唔可以叫你嗱？你哋都叫你啲朋友 subscribe 我哋啊？ 气晒气啦，佢哋 佢而家都800个人 subscribe 我哋啫。 YouTube 啊嘛，哦，咁就而家听到快揿啦。 呢个都即系叫做有继续比较持续咁样去睇嘅，之前好似都未有嘅，系。咁跟住咧有一个咧就好无聊嘅，有一个咧就系、 是、你有边个有聊啊？ 叫车 cam 人，我唔知道有冇你哋唔小心睇到啦。车 cam 人咧系本身嗰条友咧应该系揸车，咁佢就真系车 cam 咁样记录嘅。佢会揸的士， 一定有人听，因为我哋有啲揸车嘅司机 听 我哋啊，系啊，哇，瞓觉嗰、那个。哦 唔系，咁佢嗰个系我嘅意思，车 camming 嗰个 channel 咧，佢其实本身系影一啲佢可能揸的士嘅，好似系，因为我唔系由头开始睇，系有一次咧，因为佢啲标题咧通常系讲啊，譬如啊呢栋嘢点解会荒废咗喺一个城市，即系一个香港条街繁华街道有栋嘢系荒废咗嘅咧，咁咧佢咧佢揾好多资料搜集咧去睇嗰个地。究竟以前呢栋嘢呢个地方系起咗咩嘅咧？佢会去，我唔知佢点样用，系咪图书馆定系点咧？去揾翻个高空图啊！有人问过佢，但系唔记得咗佢嗰个方法。佢揾翻，譬如呢栋楼几多年前系咩嚟？佢 以前 Hibbing Face 都睇噶，一路揾落去。 咁佢嗰个资料就揾落去，佢就揾好多资料去讲一栋嘢。 佢嗰啲几得意嘅，因为有时候我哋成日都见到嗰栋嘢，但系又好似空置，但系又好似新嘅。 究竟系点嘅咧？ 系啦， 咁佢咧就好有心嘅，系啦，佢就话啊，点解呢栋楼起咗之后空置咗咁耐都唔卖咧？咁佢就揾好多背景，原来哦呢栋楼系属于咩嘅地产商啊？咁佢会讲，咁佢啲片咧唔长啊，全部咧都好短嘅。我谂讲。真系十分钟内咁样嘅啫，咁佢就但系佢有好多资讯嘅，咁同埋好多人都会建议一啲地方啦，佢而家做多咗片咧，就会叫人哋啊，你不如去嗰个乜乜大厦度睇下，点解会咁嘅咁样。咁佢有啲咧就系佢自己揸住一架的士，真系影住车 cam 嗰啲啦，就带你行嗰条路就去睇嘅。有一次佢就好似有去摩星岭嘅，即系譬如佢而家揸车上去摩星岭，佢真系揸上去咁一路讲嘢。哦，呢度原来有个咁嘅地方，跟住咧嗰啲人会点咁样样嘅咋？即系条片好简单嘅咋，但系咧唔知点解无啦啦会，即系你哦一路跟住睇咯。 咩？ 咁呢、這个、 okay, okay. 即系你无啦，你会跟住，其实冇乜嘢内容，即系睇佢揸车啫嘛。咁呢个咯，车 cam 人咯，咁头先讲啊原子档案咯，上次我唔知道有冇讲过。 上次我哋有讲另一个嘅、 哦， 但系而家冇睇嘅。 上次讲咩解密工作室 啊？系啊冇睇啊， 少咗而家。 系 因为解密工作室咧，佢 而 家唔系成日解密，我见到佢啲片咧有条友坐，有个人坐，跟住急句嘢。 但 系 我唔系好中意嗰啲， 麻麻地咯。 都有人好中意嘅，但我还好咯。 系 我中意睇嘅。 原子档案有趣啲嘅。 系因为原子档案佢都系仲系探讨紧一啲人啊，或者譬如呢个人， 因为我谂咧，因为原子档案咧，佢唔系净系讲案件啊， 系啊系啊系， 佢好多嘢都讲，佢讲谂下向氏家族，佢都讲俾你听，究竟佢点样嚟 嘅，敏感嘅系啦， 系啦，对一啲细我哋嘅人啦嚟讲，其实你问我都唔系好清楚啦， 佢讲林义文嘅。 系点解佢系咪邪教？ 佢讲好多人物嘅，即系譬如呢条友点解会唔见咗嘅？ 跟住好多咩话喺小红书定咩抄佢条片啊？点？ 哦，系啊，佢俾人佢好惨嘅，佢成日俾人哋攞晒啲料去。 嗰排都好惨，会俾人呃添啦。 系好搞笑，俾人呃啦。咁跟住有啲譬如讲点解呢个有钱佬会咁样啊？点会发迹啊？咁嗰啲咧， 我 好中意睇嘅都。 系。 咁嗰啲我都继续，譬如农场餐厅点解冇咗啊？最近嗰度系。即系嗰啲龟苓膏啊， 佢连妹姐、妹妈同嗰个佢阿哥嗰啲嘢，佢都讲。 同埋咧，佢点解我觉得？ 我谂其实呢啲系算唔算都市嘅 趣闻？系啊， 趣闻佢 本身咧，佢 系 有少少好似啲系咪叫花生啊？本身我觉得佢系有少少类似解谜工作室嗰种探讨一 啲 嘢嘅， 有 啲 案件。 但系佢而家咧，我觉得佢 转 咧就变咗系讲某一。 其实你问我咧，佢都似系一个香港版嘅博仔。 类似， 佢会讲俾你听啲坛嘢，原来咁嘅。 但系个 style 就唔系博仔咁咯， 但系主打博仔系娱乐圈嘅嘢，虽然佢都讲可白。 我觉得博仔一个娱乐性丰富啲。 佢系博仔系台湾人， 可能。 但系呢个袁之东佢系香港人咧，佢冇得同佢讲向氏家族。 我觉得袁之东好得意，佢用一个咧好似探讨一件案件去讲一个人，好认真嘅，就唔系话。博仔嗰种娱乐性，好似查小欣讲娱乐新闻，你屋企隔篱嗰个姨妈啊咁。 佢以前同佢咧就咁嘅， 知唔知佢曾经同佢拍过拖噶？ 系啦，冇错。 博仔系好似将单嘢变咗做案件噶。 哇，多得姚之档案，我先知李隆基啊，以前咧原来系做家等， 系啊， 系整机嘅真系。 佢整人，佢系真系整机搞机 嘅， 真系咧原来系好劲噶，佢整机器，收维修机器， 机电嘢嚟噶。 佢仲话咧，佢系最后整到唯一一个整翻好嗰部机噶， 系啊，佢研究 啊嘛，喺度啊，系啊。 但我想讲呢啲嘢都系多得原子档案，我先知道李隆基真系整机。 原子档案都有一度，我记得有一条片讲过，原来佢咧系会做一单，即系呢个一集咧，佢都要揾好多书咧， 要 sure 系啱嘅， 喺书嗰度揾一啲资料噶。佢话唔系净系 search 上网 search 一啲资料的。 我佢好犀利咯。 咁我觉得佢仲锲而不舍做紧 啲都市传说。 以前是讲都市传说的。 这条我都未看，现在最新的那条是珍宝海鲜火沉了，是不是阴谋呢？ 是因为有人讲过，白花王子也是啦。好笑，我睇过都 系佢，我都未睇啊。归零都黑暗事情， 我睇咗 啦，睇咗啦。 不过同埋咧，我想讲咧，佢嘅即系佢出片咧，呢个图咧，同埋嗰句嘢咧，好容易吸引你睇。 系啊。 好短嘅就有句嘢，同佢啲字就咩黄色、白色咁样就算。 同埋仲有个好大嘅图咧，睇睇哦，呢个讲赵薇嘅，哦呢个讲妹姐嘅，哦讲白花油嘅。 我觉得佢嘅缩图咧，即系做出嚟令你好容易哦呢条。 我觉得咧，其实其他人都学下，其实缩图意思就系你一睇睇到系咩嘛。有啲嘅缩图好多嘢， 系同埋唔靓， 好多细嘅字， 或者咧唔吸引咯张相， 堆到好多嘢喺度，其实唔使咁多嘢啊。 或者有啲系唔清楚，唔知做乜。 系啊，同埋咧个标题嗰度冇链咁长咧，你又将个标题圆过摆入张缩图嗰度，咁啊好捻多字啦， 唔想睇咯。 系啊，你会咩啊咁咯？ 同埋有啲系啲，我觉得啲相好核突咯，你唔想睇咧又系。诶， 系 即系啲图唔靓啊，嗰啲好核突咯，做乜 Q 啊？ 啲色令你咩嚟噶呢个？ 即系呢啲就呢个原子档案，其实好耐噶啦，原子档案。不过我好似上次冇讲过， 我 就 好似冇乜讲。 我想即系讲翻，因为有阵时呢个都有。即系叫做 keep 住有睇啦，即系叫做冇话停咗啦，咁样咯，都系呢、這个喵喵都系咯，头先讲咗啦， 杨怡有冇啊？ 我啊，我有，我中意睇请 Sir 啦，请 Sir 唔知上次有冇讲咧？请 Sir 系即系好似我不嬲关注都系科技噶嘛， 系 咁请 Sir 咧，只要 search 请 Sir 就会见到佢个 channel， 佢讲咩噶？ 系讲相机啊，影相啊，咁咧佢就系会请啲 model 上去嘅，但系你唔会觉得佢好猥琐嘅，系啦，咁佢会将啲人影得好靓嘅，咁 教你点样影啊？ 唔会嘅，唔 咁佢系做咩？试机。 类似啦， 因为请 Sir 影啲相几靓嘅，同埋佢即系佢讲解嗰啲点样呢部嘢有啲咩好啊，咁嗰啲都 OK 嘅。 系啦，咁然后咧，有时我就会睇下嗰个奇迹啦，都系一啲资讯科技嘢嚟嘅。 奇迹啊， 奇迹冇错啦， 奇迹都系讲啲科技嘢嘅，即系买边部机啊啲即新嘅科技， 佢咗相机之外，佢可能会介绍埋，譬如 headphone 嘅，咁但系佢个 headphone 就系普通用家嗰种角度， 即系唔系高阶用家， 系啦，唔系 普通市民 嗰一种啦，系啦。咁然后咧，我又会睇下咧，嗰、那个米子其实我仲会睇嘅，虽然佢个 quality 同喵喵唔同啦，但系米子咧佢有时好贴地嘅，即系我又觉得好得意咯。你哋有冇睇米子啊？冇噶， 一时时啊。 米子有阵时讲嘢食咪睇咯，即系譬如介绍咩十间咩牛腩粉嗰啲咧，咪睇下佢推。 咁但系其中一间真 系 好好食喎， 系。 咁原来有一间真系好好食啊！但我唔知道个 list 系咪真系要跟晒啦。咁咧，其实咧头先你哋讲嗰个声乐老师的时候，我就想紧要唔要讲呢个 channel 出嚟嘅。之前我哋好中意睇呢个 channel 嘅都，但系后来就冇再睇嘅。 你咪照讲咯， 讲啦， 就系嗰个难听歌手俱乐部。 哦，系啊， 因为咧佢系专讲人哋唱得难听嘅。 我觉得难听歌手睇 唱得难听 俱乐部咧，佢咧开头咧，我发现到呢个 channel 嘅时候，睇觉得好好笑嘅。 哦， 因为佢咧就冇嗱呢条友咧，呢个人咧系冇出声讲任何 冇样冇声 嘅，佢净系揾咗一啲人唱歌嘅片段 drop 出嚟咧，然之后咧就喺个画面上面咧。讲一啲 comment 嘅，例如佢揾到卫兰唱歌就会写出嚟，佢下面出字嘅啫。 哦， 卫兰高音刺耳，低音咩咁，即系写出嚟嘅评论就停留喺个画面度嘅啫。咁你卫兰又唱歌啦，咁啲字继续出啦，咁咧跟住啲字突然间可能停十秒就转大啲字啦，唱到某一句可能佢会评价呢句咧，就是你要好专心望住个 mon 噶，因为佢冇人声噶，佢唔系为咗把声喺度讲翻，佢唱得唔系几好啊。 佢制作都好快喎， 佢制作唔系喎， 佢 制作得好慢， 因 为 要上字幕其实系烦 佢 讲噶， 佢好慢嘅，因为唔系成日 update 嘅。但系开头我睇得系因为我唔知睇到佢类似系个标题系话，嗱佢咧可能唔系好中意某几个歌星嘅，因为我觉得佢有少少后屘觉得系少少针对某啲人嘅。 哦 ，OK， 例如佢好唔中意咁 Edgar 我都唔係好中意嘅，咁即係覺得佢唱得麻麻地， 冇意見。 咁佢就仲有有我嗰個係咩林欣彤啦，佢會經常性講某幾個嘅，咁開所以睇睇下咧，我覺得佢有啲偏埋一邊，或者真係覺得嚇、又係講呢啲嘢咁樣咯，冇睇咯，所以呢排 係啦，但係曾經都係火熱一時嘅， 係因為好多人睇咗就話哇呢啲你又講佢啦咁嗰啲咯。 又讲佢 系啊，真系有啲好笑嘅开头讲。 我 先试翻 睇到一个咧，其实我成日睇，但头先我唔记得讲 系咩， 好无聊，我都怀疑紧佢系咪抄小红书啊，定系抄个片系后宫冷禅仪 啊？咩嚟噶？可唔可以讲解俾人听？ 因 为 咧，我咧就好中意睇嗰啲宫廷嘅 宫闱片、 宫斗剧啦，即系例如《甄嬛传》啊、《如懿传》啊、《延禧》啊、《步步惊心》啊， 即系嗰啲古装剧。 呢啲系啦，而家好少嘅，比较少嘅。咁咧，我之前睇就系、是、咧。通常睇完嗰啲剧，我之前先睇《甄嬛传》嘅啫，好耐之后先睇嘅。咁咧，《后宫冷禅仪》咧，我怀疑佢应该可能系将一啲抖音或者小红书或者 TikTok 啊，或者抖音啊， 系啊 嘅片咧，因为有条友咧，可能咧整晒啲，例如点解甄嬛呢一度原来已经唔爱呢个皇上咧？ Okay. 即系点解呢度阿安陵容点要咁样咧？佢即系剪翻出嚟，即 系 解读啊，系去解读呢啲后宫剧嘅时候咧，我就狂睇，就狂笑。 咁佢 系 用一个真人发声，即系佢点样做出 嚟？ 佢 有条友咧系读出嚟嘅， 为什么谢霆锋跟张柏芝 唔系佢唔系呢个 AI 嚟 ？OK， 佢有个人真系会好快喺度讲 分析嘅。 现在呢，甄嬛传现在这里就是这样，佢不停都系咁， 即系类似谷阿毛咁讲翻出嚟。 系啦，但系佢好多，譬如佢啲有啲真嘢嘅，佢话听咩正式嘅令妃咧，其实历史上系点啊？ 哦， 跟住但 系你知佢用翻啲真实嘅话 解 构 话听。嗱，点解阿甄嬛呢个生日 party 咧喺原著系咁嘅，但系拍出嚟就咁嘅喎？点解咁改咧？ 即系佢都有少少资讯系佢自己， 系啊，但系佢好炒晒一大堆，炒埋一齐嘅。 即系点解呢套衫系咁嘅咧？ 全部都系 关于 后宫嗰啲宫斗剧。 咁佢仲有冇 update 噶？即系 有 嘅，即系 有 继续生产紧嘅， 有噶。 O K， 22个钟之前先有。 哦，咁佢都仲系一个活跃紧嘅。 系，但我就睇嘅时候，我就唔知道究竟佢系 YouTuber。整啊，定系另外條友將一啲 B 站，即系 Bilibili 嗰啲站嘅嘢 group 曬，再抌上 YouTube 咯。 即系咁啦 ，YouTube 同埋其他都系咁噶啦，抄嚟抄去。可能咧，佢其實呢條友咧本身係喺學你話齋喺另一度處理呢啲片，但系咧有啲人咧就好衰地將人哋所有嘢 cut 過嚟播。 我其實唔知呢個係 係啦， 唔係啊。但係咧咁噶，話原來 YouTube 而家咧，佢知道你喺其他地方係 post 過呢條片，話你重複。创作的，所以其实现在如果你要利用这条片来赚钱，他就不可以 看得很紧， 是 的， 看得 很 紧，不是这样的，是的。 那我可能我不知道，真的。 我刚才突然想起我们还看一个 YouTuber 看得很兴奋的。 什么 笑波子。 哦，笑波子不是讲夹公仔那个。 是的，有一轮我们很沉迷夹公仔， 现在没看了，是我们讲，这排没看了，因为早轮呢是不是讲 是扑亲之前，是不是 扑亲之前有一排 他们很喜欢夹公仔。 是啦，有一轮因为有个朋友也很喜欢夹，因为我们成日都 说不是只夹公仔，夹包薯片 那 些 食嘛，是啦。现在没了，现在有些收友了，因为有些机呢，即是那里他有教过，没给人家特登没得 夹到 咯，即系五蚊冇三包薯片啊，所以咪唔去咯。 以前好容易就夹到啦嘛， 以前录音嘅时候有咁多零食系夹嘅，夹嘅 系。咁而家少啦，所以有一轮咧，我哋成日睇咧个男仔食波转炉都几出名嘅， 好出名噶，同埋佢哋去日本夹嘅， 系去讲。即系譬如今天去呢个葵港用几多少钱夹？ 佢系讲点样夹啊？定系睇佢点 夹？ 睇佢 点 夹 咯，或者用几多钱夹到咯？ 技巧嘅， 系佢都会讲嘅。咁但系佢有阵时候就会话：哦，今日嚟到呢个场，究竟好唔好夹咧？咁 觉得用几多钱先可以夹到呢嚿嘢出嚟咧？ 系啦，或者有冇新嘢咯？佢会咁样介绍。 咁我情愿睇呢个世界认真组织嘛。 哦，嗰、那个都嗰、那个都系， 那個、真 系 好好笑。 佢哋讲一啲即系测试啊嗰啲。 睇 到 咧，佢哋买住100个 Inside Out 2嘅盲盒咧，睇下抽几多个会抽到隐藏版啊。 咁 跟住抽晒出，隐藏版系阿绿色嗰个系咩啊？阿曾啊， 系 即系抽两个咯。 哦， 跟住仲有咩？呢排喺台湾用10,000蚊买10,000蚊台币买呢个刮刮乐，睇下刮到几多钱，睇下回唔回到本啊？跟住刮晒之后，发现只刮中咗5,000几蚊台币，系回唔到本。 回唔到应该，我觉得呢个我都睇过。佢有一次好似系试啲笔，写几多个字就冇晒水嗰啲啦。 佢两个写到， 跟住佢就 擦纸胶擦到几个字。 咁佢哋就成日做呢样呢啲咁样测试嘅。 我都几好，几好认真喺度睇。 嗰个咧就已经延伸到去通常喺 IG 嗰度咯，会睇咯。 系一啲咁好短，佢快速噶嘛，通常啲片都 系。 跟住就会睇下，但 系而家咧，有啲人咧就学你话斋啦，你话之前头先你讲嗰啲访问片咧好长咧，佢哋就唔系好有兴趣睇嘅。咁所以咧，好多人就中意睇嗰啲即系 短 啦， 无论、 长 定短啊，你哋都系用倍速睇噶啦。 系倍速梗系啦， 倍速梗系倍速啦。 喂，大佬佢讲嘢真系好慢啊嘛，我成日咧都倍速啦，跟住博仔我都倍速啦。 好难啊，博仔本身已经快噶啦，仲要倍速。 系跟住我就哇，听咩 啊？ 听咩啊？ 我系好憎倍速嘅人嚟。 跟住我就觉得哇，好快可以睇完就搞掂咁咯， 睇下 一条啦。 冇错， 同埋咧，我近期有一个喜爱都唔系咩边个 YouTuber， 就系咧有啲人咧会将一啲旧嘅演唱会咧摆翻上去。 我因为睇完 Sammy 之后， 哇正啊！我居然睇，终于睇到1997年 Sammy 拉 Cammy 演唱会啊！Amazing！ 跟住觉得好正，睇翻以前，因为咧最近我哋睇咗新嘅演唱会，跟住揾翻旧嘅时候， 我哋都睇到 Sammy 演唱会。 跟住以前个舞台咁就得啦。 我其实好多只 YouTube 噶。因为有好多咧，我哋以前睇唔到嘢，佢都有摆上去， 特别 系 嗰个咩今夜不设防嗰啲， 嗰啲咧系啊，即系吓 啲节目咯。 以前睇唔到嘅喎，你点边都会睇到，甩咗噶啦嘛。 你 我哋又冇录影机啦， 演唱会冇钱睇。 系啦，演唱会先系重点。如果唔系 YouTube 咧，我睇唔到哥哥嘅大热。而家現場睇唔到妹姐演唱會， 唔係可以買碟嘅， 但係你而家唔會買， 因為你又要攞個碟機， 係啦，而家碟機都難， 冇 DVD 機啊， 你電腦都冇 CD ROM 啦，冇嗰嚿嘢， 佢用你個 PS4 睇咯， 冇搞， 唔係即係你要用好多嘢去先睇到只碟咯，即係唔係擺落去 睇到，但 係 嗱你 YouTube 就哇睇曬成個演唱會， 但係有啲人就話啲係版權嚟嘅，咁又唔俾人睇咯， 咁你去 po 佢啦， 唔係啊，佢咧通常 po 得出嚟有啲好耐嗰啲嘅， 即係好舊噶， 有一啲佢唔 po 得嘅。太新嗰啲就即系唔可以成个，唔可以完整嘅。同埋佢就算 po 得出嚟，隔一排就俾人哋 report 咗噶啦。 我唔知道，但我见到容祖儿上年个 My Secret Life 二， 有条友即刻就哇有啊，打 正啊，摆晒上去啊。 但系你有睇 live 嘅嗰、那个， 我 live 片睇两次啦。 哇，真系快啲。 唔系有时咧，除咗即系我会播一啲好长嘅片，我睇又整其他，我仲要播演唱会嚟听咯。 有得佢好似摆喺度， 系啦，好好播。 有时候我是觉得 YouTube 可以 或 者黄子华你都笑 是找回那些旧戏啊都有的很旧的 是普通话版啊广东话版 的都是 有些质素差 同埋我记得我想讲之前我成日看那个 Concept YY 那个什么的黄伟文那个演唱会 仲有就话 part one part two 嘛， 不过有碟嘅 我 哋 有啲位唔系咁但系学你话斋你就唔想攞只碟买机 出嚟 啦同埋嗰个即系咧， 当时买唔到飞， 任行。唉，嗰阵时觉得，唉，下次睇啦咁啊。 冇。 点知原来唔会再有噶啦。 因为咧嗰阵时佢有讲话十年后再做噶嘛，点知十年后未到十年后嗰阵时已经发生咗好多事，而嚟睇翻呢个演唱会嘅时候 咧，好唏嘘咯。 你会见到嗰堆人嘅组合咧， 唔会再出现啦。你唔会见到韩诗先啦。 唔系你真人会见到何韵诗，但系你唔会见到佢嗰度咯。 会出现，但系 系个场地 咯。你 唔会见 到 Shine 一齐唱啦， 冇错。 你唔会见到 Stephio 万都格一齐唱啦， 唔会见到杨千嬅同黄伟文先啦。 我觉得呢个演唱会都算系即系一个好经典， 经典啦、啊， 系我哋呢个 generation 嘅经典。如果上 generation 系辉煌嘅话。咁我哋係 concept YY 啦， 我覺得佢即係我有一排有陣時會得閒，可能落學咧或者播出嚟聽咯。係 啊， 就 播 㗎 咋。 係， 亦都 係 concept YY 咧，而令我咧好中意聽旋渦。 哦， 哇！原來 黃 原來呢個黃耀明加彭玲係咁正嘅。 即系呢个好似 咁啦， 都系一个真系经典，但系呢个经典真系令你真系唔可以重聚嘅感觉。 你只可以 YouTube 度不停咁重温啊， 系 唔紧要啦，曾经出现过啊嘛， 系 冇得睇呢个，即系当时冇参与过。 好啦，我哋又讲好多吓，而家新睇紧嘅嘢啦，或者你有啲咩 recommend 我哋睇嘅， 或者你都有睇头先我哋讲嗰啲，觉得 系 点嘅， 或 者譬如你都有个 channel 想推介俾我哋嘅， 欢迎你 inbox 或者留言啦。 系啦，我哋会睇噶。 我哋再 update 啦，下次 我哋会回复噶， 一年后或者两年后，好似上次咁。 即系我上次系冇睇嗰条，冇做啦，而家 冇咗 update 个 channel， 系冇咗都唔知添。 或者好似头先咁样，个机动咩战士王， 嗱系真系唔知啊，我哋机 动部娱乐台啊嘛， 系啊，头先佢咪佢啱啱真系好啱，啱啱讲呢个话题睇翻到佢又推介。 好啦，我哋就 hello 啦 ，hello， 系啦 ，hello，hello， 我通常都讲翻拜拜，拜拜 ，hello。 Hey, who? What's up?